从一名记者拍摄的片段所见，警员用电筒照向行人路上的15人，当时大部分人戴着头盔，着上写有记者字样的反光背心。有警员说戴紫色口罩或者踩单车的不是记者，要求将他们拘捕，最终有5人被带走。有记者认为自从爆发连串示威之后，警方不再视记者为专业人士或中立，而是示威者。他曾经被警员推落地，用警棍击倒嘴唇和发射催泪弹。警方解释，过去两个月有着上或者带有记者识别标示的人向警员掟烟花、石头和樽，有警员因而受重伤，强调会和传媒合作，提醒注意安全，避免争执或者被拘捕。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继续增强。本港下午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1点，跌415点，成交金额1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3.4跌10.8。腾讯控股519.5跌14.5，小米集团24.5升6毫，中芯国际23.3跌3，美团点评260.5跌2元，盈富基金25.34跌3.8，京东集团306.0跌咗17.6，港交所377.0跌9.6。中国平安80.0跌8.5，友邦保险78.3跌2.1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83，瑞士法郎8.512，澳元5.632，加元系5.902，新西兰元5.196，欧元9.1748。每百日元对港元7.3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9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7,870，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87美元，卖出1,93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两宗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慢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码头。另外咧，龙尾系喺观塘码头。咁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蓝田消防局对开。另一宗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住油站都是有交通意外啦，解封咗噶啦，清咗场一阵，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就是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噶，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嗰段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有少少挤塞，龙尾喺城市花园。 在九龙方面，观塘的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挤塞，龙尾在开源道回旋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一些。佐敦道去西九站方向，近住上海街挤塞，龙尾在三军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还有愿望，当你再哭也 着无对错。 星期六下午的3:14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问你的有姜涛新的这首的派台作品，作品的名称叫做孤独病。歌里面那种的孤独就是他讲自己有时候会喜欢收埋自己，不想被人见到他。至于跟着来这首歌都是一种孤独的状态，只不过那种的孤独就是被对方无视他的存在。找来有陈海泳的新歌。 想约他，试想他并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难题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急，单踢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意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数算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追过喊过，期待有他3次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你是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急，单踢隔绝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14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想住10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是动态定是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任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你先你。想约他，思信他，别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等他回复答我，解说一下。 一路以来都不够胆去删除我们之间的短信，所有的留言，我们之间的甜蜜，或者甚至乎是吵架的说话，其实我到现在都不够胆去 delete。 生的分手私信，还在心的街角抱拥，不痛，不感觉得痛，你也许介意我千疮百孔，有谁愿意？ 我哋过去嘅片段，不停喺脑海中浮现。就好似我哋从来都冇分开过一样。 今天没有你，便来一些花絮，止住了每次心碎。哪一个比你好，比你差，紧要吗？说一句放下了，心里边更牵挂。 到底有边个好想重复咁去爱一个人呢？既然都知道咁样落去系冇结果嘅话，咁点解仲要辛苦大家？ 比你好，比你差，紧要吗？我给你撇下了争气点，学爱得高雅，体恤求爱者，无谓太早丑化。哇哦，闲聊谈笑，但是说到将来，我怕。 如果爱情是一个游戏的话，那我曾经真的输得很惨。我真的不明白，虽然很久很久都没有见你，但我仍然不停地想着你，真的很傻地继续想着你。 哪一个比你好，比你差，紧要吗？说一句放下了，心里边更牵挂。普天下爱恋，事实或者牵扯，总之有人来陪我，别问那一线之差。会找到比你好，比你差，紧要吗？我给你撇下了争气点，学爱得高雅，体恤求爱者，无谓太早丑化。 再爱，我真的已经找不到答案。其实爱情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好似再投入唔到一段恋爱咁样，成日都徘徊咗喺过去最美丽、最灿烂嘅日子，好攰。我究竟要喊多几多次？其实仲值唔值得去喊？ 欢迎有陈海泳。 只要不太执着，根本就不需要找答案。 跟着我们有连思雅，好有那些叶念心的电影那种感觉。我们有连思雅这一首《说一句》，是剧场版来的。早前听过有来自陈海泳的新歌，今年做隔离。 It's been a long night.Long time since I felt this good on my own. Lot of years went by with my hands tied up in your ropes. Forever and ever, no more. The midnight sky is the road I'm taking. Head high up in the clouds. I'm a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be too easy. By you. Fire in my lungs can't pulled back cause the sweat's dripping off of her face. Said it ain't so bad if I wanna make a couple mistakes. You should know right now that I never stay put in one place forever. 分手啫，分手有好多唔同嘅处理方法嘅。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系世界上最惨嗰一个人，然之后喺度问究竟爱情系啲乜嘢嚟嘅呢？呢一首歌咧话俾你听，仲有另一种嘅取态嘅。喺恋爱关系入边，你好容易去到依赖对方，依赖到一个地步就系你忘记咗自己究竟系一个乜嘢嘅人。呢一首歌话俾你听个态度就系分手啫，揾翻自己系最紧要嘅。我哋有 Miley Cyrus 新嘅派台 single 名字叫做 Midnight Sky。正因系心理满足之前咧，就我哋有慧思分手第二天。 放掉当天温馨的瞬间，不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其中122个检测中心会运作到下星期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了解过计划过去几日推行的情况，透过预约登记的市民出席率达90%至95.5%。如果有未经预约的市民想接受采样，每个中心会因应能力决定怎样处理。他呼吁先透过网上预约最为稳妥。被问到有人重复预约，聂德权强调系统上容许再预约。他说有些市民想改期采样，有些人完成一次检测之后，可能因为曾经接触过高风险群组或者去过高风险地方，所以想再做检测，他认为都是可以理解。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政府决定将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延长到今个月11号，方便更多市民接受检测，呼吁市民踊跃参与，又说越多人参与，越大机会找出社区内的隐性患者。张建宗今早到上环体育馆社区检测中心视察运作情况，并向现场各人表示感谢。医疗辅助队安排了200名志愿队员为上环体育馆等4个检测中心提供服务。正义联盟主席李思嫣的仔刘仲朗涉嫌在元朗用脚架殴打继父，引致继父身体多处受伤，被控一项伤人罪。案件在屯门裁判法院再讯，被告获控方撤销控罪，改以自签守行为方式处理。裁判官批准被告自签2000元，守行为18个月。26岁的被告刘仲朗今年6月26号凌晨大约3点，乘搭继父的私家车回家，期间接听电话后情绪激动，和继父发生争执。被告在元朗八乡路以脚架殴打和脚踢对方3分钟，事后坐的士离去，再折返殴打继父5分钟，引致他的头和手部瘀伤，面骨骨折。李思嫣其后报警求助，警员到场拘捕被告，伤者送院治理。超强台风海神正系靠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一带，并移向朝鲜半岛。日本气象厅预计，海神将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一在西南部地区登陆，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官员说，海神大约在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抵达冲绳县，并在星期一继续移向鹿儿岛县的伊美地区，期间不会减弱，之后会登陆九州主岛。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可能分别出现最高13米和8米的大浪，两地在周末期间会落暴雨，九州主岛在星期一会落暴雨。官员又说，根据海神的发展，气象厅有机会发出各类最高级别的紧急警报，包括暴雨、强风、大浪等，呼吁各地民众最迟星期五要做好防风准备。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5点，跌咗262点，成交金额14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4.4跌9.8，腾讯控股522元跌12元，小米集团

咫尺之处只有这黑夜，知你分隔阴光途再些，多么可怕，仍能安躺那罐水花，四千让我水错顾念花生甜甜。能化做养分也应该，无需要为之感慨，就没再大开，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仍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语葬于海沟这躯壳，天际展翅飞如何想象，海里拨起永恒同信章，尽管相似，为何总是未见也飞上天，就算返回几次也都如此，亦却没到天空，余生也往深海送，沉没再大海，怎会有权被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着那些笑口，停落入大海，只有冷凝绽放，寂静在暗语水面，成蒸汽尽化烟，跌落在深海也有其用处，必胜自尊心暗里无奈打转，不怕手作转心给予，如怀念你便勇敢的说，落下泪这真替你成大志，若是为你 作曲填词咧都系有陈卓妍啦，嚟自佢嘅新歌，咁样叫做《晴乐》。除咗写歌俾自己之外，佢仲写咗一首歌咧，俾今日我哋呢位嘉宾。今日咧电话旁边嘅咧有 Anson Kong 啊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Eric， 你好，喂嗱，收到你诶第二首今年 solo 嘅派台歌啦，咁啊歌名咧叫做《蜗牛》嘅。今次咧系你嘅好朋友陈卓妍同你作曲咁样嘅，我想问系邀歌啊，定系抢咗佢首歌，定系一个点样嘅机遇有呢个合作嘅？我想问啊。 其实系今年我出完特登第一只歌之后啦，咁就准备筹备第二只歌啦。咁其实今年花姐都好想推艺人多啲创作，因为佢本身上年就系写俾自己啦，咁啊想试下今年开始尝试写俾人，咁就话不如，咦咁就不如你尝试话第二只歌，不如揾艺人写啦。咁我哋就开始倾啦，同花姐同艺人倾，咁艺人其实都一口答应到，好啊，佢都想尝试下。咁我同佢都真係比较熟啦，私底下就好多联络，好多交谈，咁佢都好快，佢都好了解我想鍾意啲乜嘢类型嘅音乐，佢都觉得有啲类型嘅音乐觉得係比较适合我嘅，咁佢都有一套諗法，佢就觉得其实我係啱啲 band 啲呀，或者係 rock 少少 rock 嘅嘢，咁佢就特登做一隻少少偏 pop rock 嘅嘢嘅元素嘅歌俾我，咁佢开头其实有两个 demo 俾我揀嘅，咁我最后就揀咗蜗牛呢一个 demo。 喂，咁你今次唱落咪应该几爽啦，因为真係其实开头系慢啦，然之后后面都系几有能量嘅一首嘅作品嚟㗎。 是啊，嗰时伊人都话，咦，写到后面话，咦，不如升个 key， 我话哇，去到咁低，你要升个 key， 跟住咁我去到六嘅时候，其实嗰时徐浩 Terry 都话，咦， 因為隻歌去到後尾升咗 key 都有少少高音，嗰時 Terry 都話：咦，使唔使降半度唱啊？但我哋最後討論完之後，即係同埋 Ian 同埋徐華一齊討論完之後，都覺得原本 demo 呢個 key， 依家即係依家出嘅呢個 key 係最好聽嘅。咁我哋就錄咗呢依家呢個 key。 但嗰陣時有冇傾過可能有一首嘅個曲就有咗啦？咁啊，唱邊類型嘅咧？係情歌啊，邊類型嘅情歌啊？咁樣你有咩諗法咧？當時？ 我嗰時第一次聽到 Ian 寫蝸牛呢個 demo 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即刻諗起我以前嘅一段故事，咁我就覺得呢一首歌應該係往個內容係往偏情歌嘅歌方向，即係訴説自己一個經歷。因為我嗰時聽佢個吉他 demo 嘅時候，我覺得啊呢個故事好似係喺一個秋天度發生嘅一個敘述自己嘅一個故事，一個咁樣感覺嘅一首歌。咁我嗰時就同 Ian 講話。我想將我自己嘅故事擺落去喎，依人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樣，然後我哋就同 Terry 一齊傾啦。咁 Terry 就話不如試下揾 Riley 林日玲填詞啊。佢話Riley 好叻，將啲故事轉變成一份歌詞。佢話 Terry 就話不如你將成個故事寫落嚟，寫一次俾我，然後我就send 俾林若玲，跟住就最後就變咗蝸牛呢份歌詞 啦。OK， 咁我當然之後就會問一下，咁究竟呢個故事係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呢個故事其實喺我以前嘅一個拍拖嘅經歷，因為我以前拍拖，咁我就比較自我嘅，以前即係個人，即係我會比較掛住做自己想做嘅嘢，而忽略咗另一半嘅感受，成日都。咁點解叫蝸牛咧？就是、我喺個故事度有寫到嘅，就其中有一日我送嗰時嘅女朋友翻屋企啦，跟住行一條樓梯翻上去，咁就喺經過，跟住啱啱落完雨啊，咁就有好多蝸牛喺嗰啲樓梯間嗰啲間隔位嗰度咧，然後嗰個女仔突然間就提我，我小心啲，唔好踩到只蝸牛，我就記住咗呢一句，就覺得啊呢、這個女仔好 sweet 咯，好可愛咯，跟住就應該係林若玲就睇到呢一段，之後就用蝸牛去表呢個男仔嘅後知後覺啊，或者啲反應好慢咁樣，所以就最後就用蝸牛嚟做題材。 哦，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咁後知後覺嘅咧？好似首歌入邊講嘅嗰個主角一樣， 都算係，因為我以前拍拖嘅時候，我其實我唔係好識聽人講嘢，即係我唔係好識 get 人哋嘅意思，即係譬如女仔可能話，哎呀，好肚餓啊咁樣，即係我收到嘅意思就係、是，哦，你好肚餓。我就會覆句，咁你咪去食嘢咯咁樣。即係我係一個咁直接嘅人，但係女仔唔係噶嘛，即係女仔係有一個內心有一個節奏，即係譬如我今日早咗收工喎，我就話你早咗收工啊，咁好，梗係早啲翻屋企休息啦。但佢嘅可能係就早啲收工，我想你嚟陪我，但我係唔會 get 到呢啲意思。 咁最后就应该都唔系一个非常之完美嘅结局啦，我相信 系啦， 系喂咁，但系我想知咧嗱，而家自己再唱翻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可能喺处理呢一种嘅爱情关系上面，已经有唔同咗啦咁样样咧？ 就未有机会去 体验一下， 系未有机会去求证，但系我今次再唱呢首歌嘅时候，俾我最大嘅感觉就系，我觉得我应该要 move on， 我即应该要长大啦。 嗯， 我用一个我应该要长大嘅心情，然后去再回望翻呢件事，去唱呢首歌嘅心情咯。其实我系、即系有个后悔，有个懊恼喺度嘅。但系都算系释怀咗，算系释怀咗，冇再去咁执着一啲嘢，反而系记住以前嘅唔好，应该哦，原来我以前系咁样嘅。咁我将来有机会遇到我嘅另一半，或者将来有机会再拍拖嘅话，就唔可以再咁样噶咯。咁样咁反而系一个借镜咯，我自己嚟讲。 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反应欠，像只蝸牛，迟到便唯有让你走。 地来感慨，陋习缺点如何改，如何改，我太自我，迟了没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相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次一待，自首表自首表，可惜我似往流，等待结局来了放你在，迟钝的 我想知咧，譬如剛才你有講，可能喺愛情嘅相處上面咧，就可能會後知後覺啲嘅，即係咁你咁講，我咪咁答咯。但係譬如同阿徐浩啦，咁啊繼續都係你哋兩個合作啦，喺音樂或者錄音室入邊嗰一種嘅相處，會唔會你都有呢一種嘅後知後覺，定係唔係啊？做嘢有第二個毛嘅你自己其實 又真係喎， 係 即係做嘢同埋或者我對朋友啊，都係完全係唔同你一個毛嘅，我係咁其實。我對朋友嗰啲好爽快，我都係做，但我就會成日用咗用朋友嘅魔嚟對女朋友，即係對另一半都會。 所以譬如就阿徐浩可能喺錄歌嘅時候，或者大家度緊首歌應點做嘅時候，其實嗰啲就係、是大家都好即刻就明白，大家冇乜嗰啲係 misunderstanding 啦咁樣。 係啊，因為其實徐浩都好有，已經聽完個 demo， 啲人聽完就佢已經好有諗法，對個編曲上，對於點樣去個歌曲個編排上，佢已經有一套嘅諗法，咁佢解釋都。得都好清楚啦，咁、 yeah. 所以其實都同埋經過上一次特登嘅合作之後，咁、就都更加熟絡咗，咁就其實都今次溝通得好順暢，好快嘅，做然後好快就開始就準備就真係錄啦，跟住今次其實錄都冇上次錄特登錄得咁耐。 喂，咁但係我想問啦，咁 MV 方面咧，嗱繼續咧就係、是、我覺得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你嘅 MV 咧 solo 次次都有女主角嘅。另外佢哋嗰啲就冇噶噃。 嗱，点解咧？因为今次其实本来冇女主角嘅，讲嘅时候开始商讨嘅时候，但系咧，因为我哋讲就可能冇 budget 嘅问题啦，就可能冇女主角。但系我同花姐最后倾嘅时候就觉得啊，上一次特登有女主角，因为上一次都系讲一个爱情故事啊嘛，特登。但系今次呢一个 topic 其实讲嘅爱情观系比特登嚟得更加深，咁我觉得啊，应该比特登更加需要一个女主角，咁我哋就开始就商讨咁点样揾啊，咁真系冇 budget， 跟住我就同花姐讲，花姐就问我，咁行内边个可以同你讲心唔讲金啊，咁我就谂起 Shelly， 因为即系大家由入行之前就已经识，跟住就话咦，咁不如揾 Shelly 啊，又同公司，跟住花姐就话咦，你问得到佢嘅话，咁我实话 OK 啊，咁最后就真系好好彩可以邀请到 Shelly 嚟帮我拍摄 MV 啦， 系， 其实都冇剧本添嘅，我净系去到现场话俾你听，哦，大概系点样做，呢个门就系我哋 feedback， 每一次就系我哋啲回忆，然后就每一场，跟住我哋就同意即刻商讨就即刻做，但我觉得佢最叻就系即刻嗰日，因为嗰日第一次听我首歌， 系， 然后即刻背歌词，因为有啲咪嘴。嘅部分都需要去做，咁我覺得呢下佢係好犀利嘅，即係就即刻去聽我只歌，然後即刻去背歌詞。 係，我見你有讚佢，你話佢係學霸嚟㗎嘛？ 咁佢的確係一個學霸。 咁所以幾好啊！咁會唔會繼續延續？可能喺因為我記得上次同你傾咧，都係起碼有三首歌嘅呢、這個 project。咁第三首歌係會唔會都係愛情嘅題材啊？會唔會都係呢又會試下唔同嘅風格去到唱情歌咁樣咧？ 今次第三首歌就會真係玩一個唔同嘅風格啦，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由第一首歌特登就開始問我，喂點解 AK 你唔跳唱啊？你本身 dancer 出身，咁我其實好想跳唱嘅一直都，但係就因為我始終我對我自己，我好想喺唱歌呢方面再做下多啲苦功，因為始終我係 dancer 出身，我唔想俾人咁難得有機會可以出道成為一個今年嘅新人做歌手可以出道歌，我好想。话俾人知道，哦 ，AK 唔再系一个 dancer 啦 ，AK 系可以去唱歌噶。咁我好，所以我头两只歌我都特登唔系好去跳舞，就想真系认认真真去，我去努力去练我嘅技巧，练我以前不足嘅地方，去唱两只歌先。然后喺第三只歌度，我就真系会乒铃白兰咁跳一次啦，会。 哦 ，OK， 会唔会都系同徐浩继续合作咧？咁样 会啊，第三只歌都系 keep 住会系同。 Terry 徐合作，因為其實在 Terry 身上真的學到很多嘢，佢每一次錄音都教我好多嘢，無論係咬字嘅方面啊，點樣去發聲，因為本身 Terry 都係唱歌好好聽啦，咁佢都教咗我好多用聲同埋唱歌嘅技巧。咁其實每一次同佢合作都真係學到好多嘢。咁依家我同佢又錄緊音啦，準備緊蝸牛嘅合唱版。 哦， 係啊，因為同依人都會有一個合唱版嚟緊，咁就同佢準備緊。咁喺呢一段時間，其實都我哋冇錄音，其實我同徐浩都會 keep contact， 即係有時我都會問下意見，我練吉他又會問下佢，好多嘢佢都會解答我，佢好似個大哥哥咁咯，依家反而係， 即係不斷去到學習咯，同埋不斷去試一啲新嘅嘢咯，係咁，所以慢慢咁睇下，嚟緊第三 part 嘅時候，真係跳啦、唱啦、棒棒聲嘅 AK 究竟又係點樣？咁但係你而家就可以咧，就係去即係聽下佢今次 soft rock 呢一類型嘅嘗試啦。咁啊有你呢首係新嘅派台嘅作品咧，叫做蝸牛嘅，咁啊期待你嘅新歌噶咯。 Thank you, Eric. 多謝曬 Anson Call 今日，謝謝你。 Thank you, bye bye. 首都圈的加强版防疫措施。执政共同民主党和大韩医师协会通宵谈判之后达成共识，协会同意结束长达半个月的医学界集体罢工。报道说双方达成五项协议，包括暂缓增加医科生学额，会等到新型肺炎疫情舒缓之后重新审视。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正午12点，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继续增强。 本港下午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吹微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1点，跌206点，成交金额16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4元，跌10.2；腾讯是517元，跌17元；小米集团24.5，升了6毫；美团点评261.8，跌8毫；中芯国际23.65，跌9.5；盈富基金25.7，跌2仙；京东集团308元，跌15.2；港交所380元，跌6.6；中国平安80.5，跌3.5；友邦保险77.8，跌2.6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304，瑞士法郎8.514，澳元是5.645，加元5.915，新西兰元5.202，欧元9.102。每百日元兑港元7.3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5点，跌260点。港金现价报178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09美元，卖出193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就稍为多车一啲，去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在新界方面，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是挤塞的，龙尾在光辉围。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于我哋亲亲靓猪嘛，讲咗做一个妈咪啊，或者系一个妈咪嘅分享咧，我觉得你大个女咗嘅，讲嘢好似即刻咧一个妈咪汤出咗嚟啊！ 哦，咁你起码对住小朋友嘅时候，某啲位置需要严肃嘅。 你严唔严肃到噶？你严肃一下，你又会笑嘅，我 feel 到你。 我会严肃完之后，如果我个女一顶我，我就严肃唔到啦。 妈妈 I lov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九点晨光第一线 Heidi 朱海婷主持的亲亲靓猪妈啦。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走你，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点之后嘅骚动音乐啊！你好，严琼。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今日咧介绍两位啊，我觉得系台湾近几年大家都应该要认识嘅独立嘅歌手， 系 两个非常之有才华嘅音乐人嘅合作嚟嘅， 系 咁，我觉得啊，老实系有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嘅。 OK， 咁呢一位咧叫做 Linian， 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系之前有介绍过佢嘅，出去美國讀書啦，咁其實喺好寂寞嘅時候咧，就寫低咗好多嘅創作，因為佢話身邊冇乜華人嘅朋友啊，咁喺融入唔到個圈子嘅時候咧，就自己匿埋咗喺間房度創作。咁之前介紹過佢一首就係Room 335，好似係一首咁嘅作品啦，咁樣咁直情將唐詩融入咗佢個歌詞當中嗰、那個。咁另外一位歌手咧叫做雷瓊啊，個瓊咧就係阿瓊嗰個瓊啦，引擎嗰個瓊啦，咁姓嗰個姓係姓雷嗰個雷啦， 仲勁過你喎，你係。 系啊，佢雷霆啊，即刻型咗好多啊！呢两个歌手合作咗一首咧，我都系睇咗佢个宣传文案之后，我觉得系好啱而家听嗰首歌。 系， 就系佢个文案度写住话，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城市困住咗，就要听呢首歌啦。 哇！ 哇！咁我听完咗之后咧，其实我唔单止觉得我俾个城市困住咗啊，我直情觉得我嘅灵魂俾人禁锢咗啊！因为我嘅灵魂听完呢首歌之后已经去咗台湾啦，咁样。咁嗰首歌嘅歌名叫做《Mountain Dew》。咁其实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嗰个位咧，就系佢真系非常之大自然。 嗯， 即系我好少用一首歌去形容大自然，但系其实佢哋两个歌手咧都系做 R&B 啦，做 EDM 啦，做电子音乐嘅人出身嘅。 系， 于是乎咧，其实我有啲惊讶就系，原来佢哋都可以将个曲风或者整体嗰首歌嘅氛围咧，做得咁大自然嘅。 系。 即係再加埋，可能我都有受過 MV 影響啦。好建議大家真係去睇個 MV，即係今次唔係睇靚仔或者睇身材嗰啲啦，而真係欣賞美麗的風景啊。因為咧佢哋據聞啦嚇，佢哋跟埋嗰個導演咧去咗導演嘅鄉下。系啊，喺苗栗嘅一个地方叫做卓兰啊，我都未去过，即系太即系当地嘅一个介绍啦。佢哋话咧，直情系去咗卓兰嗰个地方咧，佢成个拍摄嘅内容，譬如有山涧啊，有高山，有流水啊，有沙滩，有草地啊，跟住你见到两个人咧喺嗰啲林荫大道之中间咧踩住啲滑板车向前垂啊，哇，即系。其實係好自然嘅景色嚟㗎，咁同埋我點樣即係你睇完之後，你就會發現咧，第一你好渴望去旅行啦， 啊、 第二你嘅身體同埋靈魂都被呢個城市禁固咗太耐嗰種感覺，就因為其實我去旅行嘅時候，我去台灣，其實我去任何地方都好啦，我唔係一個咁崇尚想去大自然嘅嗰啲人嚟㗎， 喺度借打邊爐。 咁你又唔好講到我咁膚淺，我都會 shopping 嘅，即所以我都係追求嗰種咧。極致嘅交通方便，即係一嚟就 cover 啦，一入手就搭的士啦，一落去就可以搭到捷運啊、地鐵啊咁樣嘅，即係香港人啊嘛 ，I'm so sorry 咁啊，即係嗰種嘅對於生活便利嗰種要求啦咁樣。但係其實咧去台灣嘅時候咧，我成日係會跌落去嗰種。交通超级唔方便啊，因为佢哋嗰度 suppose 系自己会揸电单车或者自己揸车去嘅地方噶嘛。 台湾都算好唔啊，都其实都可以系嘅，系 睇你去边。我曾经去 過，因为我哋唔会搭过嚟啲巴士噶嘛，即系 我会、 啊，我唔会噶。 哦，真噶？ 去台湾我冇试过，除非有朋友带住我搭巴士咯、哦，因为我巴士路线更加。真系跟唔上。 因为其实某程度上，老实讲，即系。应该话地铁啦，所谓发展得比较好嘅台北啦、 嗯。 我基本上我喺其他台湾嗰啲地方咧，我都系搭巴士噶。 哦， 而我想话，其实佢哋巴士对巴士嘅了解啊，吓、同香港即系譬如三分钟、五分钟有一班巴士，啲人已经喺度呱呱叫啊，咁耐噶， 系 好唔同噶。我试过有一班巴士，佢全日12个小时，只系得四班嘅，即系话佢3个钟头上一班。 唔出奇啊， 系啦， 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咁嘅外国。 系我知道，但系其实咧。你好难相信， 佢係一個喺城市當中，即係嗰個地方都叫做為之一個城市啊咁樣。咁我就好記得咧，我嗰陣時咧要去我確實嗰個地方係台灣嘅邊個部分，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其實都係好出名嘅地方，叫都蘭糖廠。 係。 咁嗰個出名嘅地方係因為馬英九嘅太太咧，曾經孭住過一個嗰個袋，叫做寫住都蘭小學嘅一個袋，咁嗰就變成咗個旅行嘅牌子啦，咁樣。咁其實我都已經係因為佢旅行嘅牌子而去睇啦，即係等於啲 袋。即係睇個袋啊？ 唔係，咁又唔止一個袋，即係咁，因為佢個袋出名，於是乎佢喺周圍都衍生咗唔同嘅一啲嘅項目啦，咁樣。咁但係其實都已經係傳說當中嘅。旅遊熱點啦，即係雖然都冇咩彩虹眷村啊，定係咩漁人碼頭嗰啲咁出名，但係其實嗰個係一個都有啲 blogger 會寫嘅地方嚟嘅喎。但係我係去咗之後，我都覺得有種被人呃咗嘅感覺，不過唔緊要啦。但係一路嘅嗰個風景都係好好嘅，咁我係搭巴士去嘅。我冇記錯個巴士咧，就真係可以話俾我聽係三個鐘頭定四個鐘頭嘅班。於是乎咧，我嗰日就處一種咧好緊張嘅狀態啦。同埋我係 plan 咗我喺嗰度，我會 stay 三四個鐘，之後搭嗰班巴士再翻翻嚟我上車嘅地方咁樣啦。我就好記得，哇！嗰日喺台灣嗰一日嘅嗰個行程咧，即係不生難忘。我講俾我啲子孫聽噶，就係唔好太相信呢啲寫旅行 blogger 嗰啲書嘅嗰啲人啊。因為我以為我喺嗰度，佢講到咁多景點，我起碼三四個鐘先做得曬啦。我想我唔夠半個鐘已經做曬我所做嘅所有嘅嘢，即係我 checklist 上面所以發生嘅事情都發生曬啦，已經。跟住我同個 friend 就開始你眼望我眼。而我哋兩個十分之清楚，以我哋兩個嘅體能係冇可能行到出去嘅。即係因為其實咧，佢係直路嚟嘅。你見到咧嗰條車行車線啦，隔離有條即係行人嘅路。你如果體能可以嘅話，其實某程度上係應該會有啲環台嘅人啦，踩單車環台嘅，係沿住呢條路一路出翻去嘅。 OK。 但我哋兩個實在太了解，尤其是我了解我自己啦，就因為一路都係山路嚟，我唔會同你癲啦。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咁我哋就坐喺度三個鐘，係咪啦？咁但係夏天嚟嘅，坐喺度三個鐘真係有一種。你有冇睇過咧？啲超級市場咧，啲燒緊魷魚嗰啲嬸嬸啊，就有嗰種燒魷魚嗰種乾旱嘅感覺啦。 我明啊，大熱天時坐三個鐘梗唔得啦， 梗唔得啦。 香港人明㗎，香港大熱天時你喺條街度坐三個鐘，你都癲咗啦。 係，同埋你唔好諗住嗰度會有啲咩，會唔會有啲鋪頭開咗冷氣可以入去涼冷氣啊？冇啊，嗰度啲人係真係非常之享受自然嘅嗰個大自然嘅温度、大自然嘅風 咁。咁我好想問咧，關數關咩事啊？ 係啦，我想講。啱數啊，就翻嚟講翻歌噶啦咁樣。但係你明唔明？即係我而家講翻嗰個過程係幾咁痛苦， 係 喺一個山明水秀嘅地方。但我嗰時完全冇心機欣賞嗰個山明水秀。但其實呢首歌嘅背景就係一個咁山明水秀嘅地方。但係就希望今日可以帶大家喺大城市當中感受嗰種山明水秀。雖然冇車，你要坐喺度曬太陽曬三個鐘，但係都係開心㗎。 Okay. 你就知道人類係犯賤㗎，即係當你冇咗呢一切嘅時候，你就開始懷念啦。 哦，係啊，係咁㗎啦。 一齊嚟感受一下呢一首呢啲人同埋雷霆啊，兩位嘢喺台灣呢幾年都非常之發展得非常之好嘅新生代嘅 R&B 歌手嘅合作啦。 让我心爱柔软的 起去山上走走，管他你演什么角色都 Let it flow。 Oh yeah yeah yeah， 我爱你，这就是你现在要知道的。呼一大段话也已不是问题，让河流去清理，把自己交给森林，相信命运总在提议。 I live in my best life。 Oh yeah， 流出一样自然的气息。 Latel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r touch。 I love the way you read。 好缤纷啊！呢件事开 party 咁啊， 但系同大自然嘅 party 咯，即系唔系嗰种动之动之动之人类嗰啲， 系我谂紧系嗰啲山吧嗰啲， 总之系好热情啦，唉咁样啦，咁诶介绍雷霆多少少啦，咁诶我都系今次呢首歌之后咧，我仔细望翻佢啲资料，其实佢系以鼓手嘅身份喺台湾独立乐团圈已经游玩咗好耐啦，咁头先话系因为打鼓噶嘛，所以其实呢首歌当中鼓都系佢自己打嘅，咁同埋有嗰种艺术家嘅气质啦，就系咩咧？就系佢觉得啊，今次呢一首歌系即系要同大自然有个对话，于是乎咧佢就将佢好耐之前喺台东执嘅一粒石仔摆咗个鼓当中，咁佢就话喺个打鼓嘅过程当中咧，那粒石仔撞击个鼓嘅声音都一起收录埋入嚟咯。 几有趣喎、啊！佢咁样讲呢单嘢又， 但系你 但系但系但系，头先我听有咩好觉嗰样？ 我喺烟草嗰度有少少啊，我听到嗰、那个不同于平时听开嘅嗰个鼓嘅声音，系啦， 几得意喎呢个又。 哇！我哋两个真系睇到唔同嘅嘢，你睇下，即系佢好，你好欣赏嗰啲咁音乐性、艺术性嘅嘢啦。而我心入边就谂，做乜鬼啫？ 扮晒嘢。 系咯，打就打啦，做乜鬼石仔？ 但系佢呢啲故事有趣嘛？即系你有阵时你睇到呢个故事，你更加会想听嗰首歌啊嘛？ 哦，系系系，咁大家可以翻翻去重温节目嘅时候再听多一次啦。 系啊，同埋我成日我哋都话噶啦，其实你譬如你中意嗰个人，无论佢唱乜，你都会觉得加分噶嘛。但系你啱譬如讲呢个古仔，你就觉得啊呢、這个人好有趣，你就可能会爱上呢个人，然之后你就会爱上佢音乐啦。 嗯， 咁样咯。 我觉得其实系好有大自然嘅嗰种嘅 feel 嘅呢一首歌，尤其是真系建议大家去睇 MV 啊，睇完 MV 就同阿琼一样泪流满面噶啦。系啊，好挂住。 几时先可以飞啊？几时先可以飞啊？ 我又冇咁难听，喊得。点啊？你嗰边？ 我谂起个笑话噶。 咩啊？ 关于唔可以飞，因为嗰日咧，突然间有个台湾嘅朋友出咗个，即系佢出个 Facebook post 啦。啊，明明咧，鬼月系农历七月一号啦。咁等佢，因为佢哋中元节系七月十五噶嘛。 台湾系中元节。 系啦，咁七月十五先至叫俾啲兄弟出嚟吓，上嚟一齐吓，即系做啲祭祀啊咁。跟住话隔离十四日啊嘛。有种苦中作乐嘅感觉，你明唔明？ 好啦，啲人话咧，今年啲鬼唔会想嚟嘅原因咧，系因为上嚟要隔离十四日，翻嚟之后又隔离十四日， 咁啊廿八啦，咁样系啊，同我哋去旅行差唔多。如果你飞到嘅话，好啦，咁啊，头先阿琼就讲，即系睇过 M V 就即系感受到，即系嗰种系 大自然嘅风味。 系啦，咁我谂翻起就系香港一队乐队啦，咁就系佢哋之前有一首歌啦，咁啊讲紧就 Rubber Band 嘅城市当代配乐团。 哦， 即系我哋一般都会觉得啊，即系大自然好正，人哋嘅地方好正。咁但系其实有阵时你去旅行去啲内，你会觉得啊，又挂住香港某啲嘢。 嗯， 其实嗰阵时佢嘅 music video 咧就真系好简单，佢就真系有啲航拍啊、啲街景啊， 嗯、 就真系影翻香港唔同嘅城市入边唔同嘅啲地方，啲、嗯、大厦好密集啊，所有嘢都好。咁然之后就做咗呢一首歌嘅 music video。咁你睇嘅时候都有一种啊，其实我哋个城市都系靓嘅，不过系可能系另一种嘅美态咁样样咯。系咁，所以今日就拣翻呢首旧歌啦 ，Rubber Band 嘅《城市当代配乐团》。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其中122个检测中心会运作到下星期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了解过计划过去几日推行的情况，透过预约登记的市民出席率达90%至95.5%。如果有未经预约的市民想接受采样，每个中心会因应能力决定如何处理。他呼吁先透过网上预约最为稳妥。被问到有人重复预约，聂德权强调系统上容许再预约。他说有些市民想改期采样，有些人完成一次检测之后，可能因为曾经接触过高风险群组或者去过高风险地方，所以想再做检测，他认为都是可以理解。警方通缉一名年约20至30岁的男子，涉嫌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警方话，昨晚8点几，两名分别12岁同埋14岁的女童，由沙田秦石村行往新田围村方向，途经盛田街嗰阵，遇到一名中国籍男子。呢名男子一直尾随佢哋，其后上前露出下体，两名女童立即离开现场，其后报警。被通缉嘅男子身高大约1.7米，中等身材，黑发，案发时着住黑色风褛。警方呼吁市民，如果目击案发过程或者遇到类似经历，应该联络警方。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包括民主党、公民党、香港本土毛孟静和工党张超雄，承诺遵从本月稍后举行的民调结果，决定是否留任立法会，门槛是受访的议员支持者过半数意向。他们说有关民调会在今个月21日展开，预计一个星期完成，会访问2000人。提出自己不是主流派的人民力量陈志全在社交网站说，不评论其他议员用什么方法决定去留。他日前已经向办事处职员发通告，说本月底任期届满后结束服务。另一名主张杯葛延任的议员朱海迪回复查询时说没有补充。美国警方调查俄勒冈州上周末的枪击案，击毙一名男子，他涉嫌在当晚波特兰市的示威活动中开枪射杀一名右翼分子。48岁疑犯雷诺尔在上周末枪击案发生之后，曾经在社交媒体表示开枪是为了自卫，当时别无选择。警方发出通缉令，当地星期四掌握到雷诺尔的行踪。警方未有详细交代击毙雷诺尔的原因。有报道引述官员指出，雷诺尔和警员相遇时拿出手枪，警员于是向他开枪。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下周初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5点，跌312点，成交金额21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6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74元，跌10.2；小米集团24.5，升6毫；腾讯控股518元，跌咗16元；美团点评261.8，跌8毫；中芯国际23.65，跌9.5；友邦保险78元，跌2.45；药明生物188.2，跌4.3；盈富基金25.52，跌2毫。中国平安80.5，跌3.5；港交所380.6，跌6元。

橙講小白，我不夠氣跑，到時大到啦，好好襯衫。今天開始，我不再上班，喧嘩的街要踢足去行。 找到自己的节奏和方向。听到王贤的最新派台作品《迟起的鸟儿有虫吃》，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曾经有前辈跟我说，如果你很喜欢你份工作，你是不会迟起身的，是因为我当时迟到，他才有这样的训练给我，所以其实我以后都不会迟起身的了。 醒在梦境上，梦在清晨上，沉在川流上，流在川道下，残留的稀薄中下世纪，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不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视梦境的失去， 个正能量啊！好中意自己份工嘅正能量分享俾你，系咪好希望佢有朝气嘅一首作品咧？简直苏打绿之前嘅歌曲《日光》。 暮色的天真在烟云中消失尽，梦境的思绪在陆地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是来自我好欣赏好喜欢的苏打绿《春日光》专辑当中的作品。其实不一定关份工事的，很多香港人呢朝头早很难起身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夜晚不舍得睡，经常都说很希望夜晚有些可以属于自己的时间，于是乎就不舍得睡，不停碌手机，不停看一些不等洗的东西，于是乎就到凌晨了。 还不想闭眼睛，还想属于自己，还不完全痊愈，还钻着午夜缝隙。你游啊游啊，时间被甩在背后，那缠绕你的命运沙漏被打破，也不是真的需要找个事做，只是明天你没把握，藏我在舒适的恶性循环，不想面对的不一定真的这么难，或许你少的只是体力和一点点勇敢，今天早点试试看看。还醒着的人，让我唱首摇篮曲，就睡吧，之后的事之后反省，被照亮的脸不睡着为了靠，还是其实你真实想着要数几只绵羊，想着明天起床出门又要被人伤，所以都在房间待整夜，才发现怎么只有枕头帮你擦眼泪，那是逞强的活，认错比逃跑温柔，跟自己说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生活，比快乐更快乐的赤裸，而比悲伤更悲伤的人怎么是我，不想自首，当情绪导致这眼泪落下，为寂寞做点缀，不困但有点累，怎么会有办法十二点睡，不敢谈论昨晚做的梦，那段过程中那些记忆或疼痛，我其实明白入夜后的心情往往最忐忑，试着早点睡，或许负面到了极致会转折，所以还醒着的人 一位台湾音乐人，之前都讲过佢叫做周依非，唱有山姆嘅呢首歌，嗰个名称叫做早点睡早点好起来，歌曲当中讲到就系够瞓啦，瞓得好啦，其实可能已经帮你解决咗好多嘅问题，唔好唔舍得瞓啦。

在一起，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满期，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是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温柔的星星怎么可以拥有你？ 今晚阿琼呢个部分最后嘅作品，揀嚟內地男歌手，他叫做郭鼎，2016年的這首歌，歌曲名稱叫做《水星記》。最后一首作品，郭鼎歌曲名称叫做《水星记》，讲到系人与人之间忽远忽近嘅关系，就好似唔同星球之间嘅互动。除咗呢一件事会改变之外，可能好多事情都系不变嘅。